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追研究委员会主席阿尔哈桑马姆马尼穆罕默德7月24号访问朝鲜驻尼大使馆，表示祝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他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束》表示了敬意。